进医疗设备。南亚伊尼目前留医鄂木斯克一间医院，医生说他的情况不稳定，不适宜转移到其他地方。纳瓦伊尼的盟友质疑当局试图阻挠纳瓦伊尼送往专机接受医疗评估，将危害到纳瓦伊尼的性命。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中国东南部天气普遍晴朗和酷热。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另外，位于台湾以东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初时新界有一两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微风。展望星期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日后时间去到晚上6点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13点，升322点，成交金额11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0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8点，升1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8蚊，升10蚊；阿里巴巴252.8，跌2.2；美团点评245.2，升10.6；小米集团18.16，跌2仙；友邦保险75.05，升2.9；中芯国际25.95，跌0.5；京东集团287.6，升7.8；平安好医生110蚊，跌6蚊；金蝶国际18.32，跌9.6；信宇光学科技124.1，跌2蚊。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10.23，瑞士法郎8.513。澳元是5.57，加元5.874，新西兰元5.069，欧元9.1563，每百日元对港元7.3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11。日经平均指数报22920点，升39点。港金现价报1786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4.63美元。卖出1935.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受到车多影响，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浙江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对开。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交通大繁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近富豪东方酒店。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一段挤塞嘅车龙排到近界限街。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窝打老道因为有水务急收，窝打老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广东道的快线仍然是封闭，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沙涌去屯门，同埋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点50分，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点03分。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

佢哋都話咧，採集樣本嘅人士係受過相關嘅訓練，亦都有足夠嘅防護措施嘅。此外啦，亦都有一啲公務員啦係做行政嘅工作，咁啊包括咗咧一啲退休嘅公務員。咁大家會問啦，喂，咁啊檢測完之後又點樣咧？我點樣知道個結果咧？而家個安排咧就係，如果個結果咧係屬於陰性嘅話咧，佢嘅市民嘅登記電話咧就會收到一個短信通知，而如果係檢測結果是陽性的，就會由衛生署作出通知，並且是安排去醫院做隔離的工作的。今次這個檢測，即是政府就強調個樣本樽是不會標示到個人的資料的，只是會有一個序號，所以所有的檢測機構都不會知道檢測者的身份，還有所有的檢測的樣本和結果都不會輸出去境外，個人資料亦都唔會交俾境外機構或者係人士嘅。咁至於陽性個案資料咧，頭先講咗會交俾醫管局啦。咁其他嘅資料咧，過咗一段時間咧就會消除噶啦。咁政府咧係呼籲市民參與啦，即係因為亦都話，即係如果個檢測係越多嘅時候咧，亦都可以比較好地去揾到一啲可能係隱性嘅帶病毒嘅人士，亦都可以咧有助成。整个疫情嘅，大家听咗头先嘅一啲嘅简介，你自己又会唔会去接受呢一个嘅检测服务咧？电话号码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啦，同我哋倾倾噶。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8月21日。朝早11点，多个教育团体要求教育局撤回通识科教科书的政治审查和删改，以及公开专业咨询服务的审核准则。其中一个团体的发言人郑家朗 是有很多的部分呢都是已经是面对着非一般的审查，经过审查机制之前有这个中国污染的问题，去到之后是没有了这个中国污染的问题，是不是意味着其实通识课程在之后的未来都不会再探讨例如中国污染问题等等的中国管治的问题呢？ 教育中心联盟调查发现，超过五成的教育中心在过去半年没有获得减租，反映政府的减租呼吁无效，业界期望政府再发资助。发起人苏迪希： 第二轮的防疫基金资助每间注册的补习社的40000元，其实 92.5% 是用了交租的，所以租金是确确实实令到倒闭潮的一个首要因素。我们指出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大资助的范畴给注册的补习社和获豁免注册的教育中心。 下午三点，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将会在9月1号展开社区普及检测计划，争取两星期内完成。 现在做一次的这个叫普及的社区的检测，这个的能力呢是来自中央的，中央承担在实验室里面的检测人员或者是服务。至于在实验室以外怎样去采集送样本，怎样去预约市民通知市民，这些仍然是由特区政府来去负责的。 4点半，本港新增2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18宗是本地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下個月一號，即係九月一號開始嘅社區普及檢測計劃，你是否會去參加呢？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啊！咁就住政府剛才所公布嘅一啲嘅資料啊，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一位專家，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咧，同我哋傾下嘅。梁子超醫生你好。 啊，陈明你好。 系嗱，首先咧，可能都要问翻，如果呢个检测系需要有成效嘅时候咧，你觉得其实 最少应该要有几多人参与先至可以有一个比较有参考或者是有帮助嘅结果呢？因为而家政府呢其实佢就係呼吁市民参加㗎啫，咁但係实际因为佢係自愿参加嘛，而政府亦都未必真係讲得到呢到底最后会有几多人係真係实际参加。咁究竟有几多人参加先至有个实际效用呢？ 嗱，我谂咁啦，第一样我谂要澄清咧，无论几多人参加都好咧，呢、這个计划只系一个辅助嘅性质嚟嘅啫，都唔能够当系一个主要能够斩断我哋传播源嘅方法嚟嘅。 嗯， 因为点解咧？呢、這个病咧，佢嗰个潜伏期咧，譬如我哋一般讲可以到14日啦，但一般嘅传染期咧系一个礼拜到，即系话你一次嘅单一嘅检测咧，就算我哋全港750万人都做晒咁先算啦。咁你只能夠將嗰啲活性傳播呢係減低三分一嘅啫，所以其實大家唔能夠諗住即係話就算我哋點參加都好呢，呢、這個計劃入面呢唔足以係斬斷晒所有嘅傳播鏈嘅。我哋唯一一樣嘢係真係幫到我哋斬到傳播鏈呢，大家仍然都要堅守，盡量都係留屋企啦，如果可以嘅話，跟住令到我哋嗰個個案追蹤更加有效率呢，咁我哋先至可以維持而家嘅趨勢，同埋將嗰個趨勢再加好啲。譬如話，令到佢咧一個病人傳唔到，譬如話係讀俾即係譬如話係一個傳唔到，只能夠傳到俾譬如由而家 0.6 個變成 0.3 個咧。咁我哋其實隔得幾個星期咧，其實佢嘅傳播鏈咧就會斷，我哋先可以清零。因為嗰個都係一個主要一個嘅防控。事實上咧，我哋以往嘅所有輸入嘅個案都好，就算有本地嘅爆發咧，嗰、那個隱性傳播鏈咧，由於我哋個社區防衞做得好咧，其實都全部斷曬嘅。我哋每一波出到嚟嗰啲症咧，其實都係啲新嘅輸入嘅個案嗰啲品種嚟喺個基因分析度。 嗯， 所以控要斬斷咧傳播鏈咧，主要都係靠我哋兩樣嘢，一樣嘢就係話我哋能夠大家都盡量留到屋企，而令到嗰啲咁嘅個案咧，一係就喺屋企，一係啲工作群組度，令到我哋嗰個個案追蹤有效率啲，可以將嗰啲個案咧係盡早追蹤咗，唔好俾佢喺個社區度再有傳播咧，佢自己係會斷嘅。咁呢個先係最主要嗰、那個，譬如話你斬斷呢啲隱形傳播嘅方法咧，其他嗰啲譬如話你做篩檢嗰啲，除非你好似做到國內嗰種一種係一種封鎖形式嘅小社區管理到一路做到去清零為止。都唔係一次嘅，佢哋好多時有啲個案有爆發地區咧，除咗封鎖之外咧，有陣時要做四五次，跟住然後清到最後一個14日都冇咧，然後先至解禁咁解嘅，因為嗰個方法唔同啦。但係無論如何，今次都係一個輔助性質嘅嘢。咁如果大家多啲參與，當然係會有幫助啦。咁但係今次唯一嘅問題咧，就係話，由於可能佢要預期要處理大量標本。咁佢係要用一種譬如話我哋係要聚集同埋係要用抹大口，即係話除咗口罩抹大口呢嚟到做鼻呀同埋咽喉拭子度採樣呢，咁我諗佢一定要採取適當嘅步驟呢，防止一個譬如話交叉感染啦，包括譬如話依一個負責採樣人員可能有機會受感染啦，或者係一啲嘅譬如話兩個病人之間譬如話呢個受採樣嘅市民同埋市民之間嘅會唔會有一個交叉感染嘅危險呢？呢啲我諗佢係可能係要睇啦，譬如喺選址啊，同埋址嘅安排啊，呢、這個地點嘅安排啊，同埋佢哋採樣嗰個方法咧，同埋嗰啲所有嘅一啲詳細嘅一啲保護裝置啊，嗰啲同埋人員嘅培訓度，我諗佢都係要小心去處理啦。 嗯， 因為我哋今次嗰個陽性比例咧，應該係相當低嘅。由我哋譬如慈雲山以外嘅社區檢測咧，做咗20000多人，只係得一個陽性個案咧。呢、這、一個咁嘅比例，如果我哋引申起上嚟咧，咁其實個社區就算我哋個人做曬咧，其實都可能講緊譬如300個個案度，咁其中有大部分可能都未必有傳染性嘅，咁變咗咧呢個咁嘅情況咧，如果我哋喺呢個情況差，有啲譬如交叉感染發生咧，大家都唔想見到，尤其是有啲咧今次嘅譬如話啲嘅義務嘅菜，譬如話呢啲咁嘅我哋係新徵嗰啲，譬如話嗰啲嘅採樣嘅人員咧。 我就唔希望佢哋喺一啲院舍度做緊啦，因為院舍都始終係一個我哋香港特別高危嘅地區。如果係有啲喺院舍做緊嘅醫護人員咧，其實盡量都唔好參與呢啲咁嘅採樣計劃 啦。嗱，梁醫生，頭先你都講到咧，就係喺嗰個檢測地點嘅時候，點樣做好個防禦措施咧，都相當緊要嘅。嗱，而家咧初步有一啲嘅資料啦，佢哋就話咧進場之前咧就要做一個體温嘅檢測。跟住再做一啲嘅登记程序，跟住采完样之后咧，就喺特定嘅出口嗰度咧出去。咁因为其实都有啲资料，我哋都即系暂时未知嘅。我想问咧，如果按你嘅专业去睇咧，其实个流程应该点样做系最好咧？譬如就系喺等候区嘅人员嗰度，有冇话最少应该要相隔几多先至系一个比较稳妥嘅做法咧？ 嗱，我諗我哋始終咧係嗰個行政措施係減少個源頭喺嗰啲地方出現咧，嗰啲重要啦。而家佢都採取一個措施嘅，就係話咧有病徵嘅人咧，佢都唔鼓勵你去嘅。有病徵嘅咧，其實應該去翻譬如普通科啊、門診啊，你一係攞樽，一係咧就係譬如直情睇醫生咧，或者去啲私家醫生度攞喺嗰邊化驗啦。嗰度就係話係一般係俾啲冇病徵嘅人啦。而冇病徵嘅人入面，我諗佢選嘅地點，我諗就最緊要就係話咧，佢都要喺嗰、那個譬如佢進入呢進出呢啲地方咧，千祈佢我諗喺啲地下地方咧，唔需要搭 lift 嘅，唔需要上樓梯嘅，嗰、個情況就會理想啲，因為搭 lift 同埋搭樓梯嗰個地方個空間咧，其實亦都係會有一個交叉感染嘅風險。至於喺入邊嚟講咧，我諗佢應該用一個約嘅時間咧，盡量減少人喺入邊聚集停留嘅時間，嗰、那個係最緊要啦。因為而家佢用一個預約嘅，咁啲安排比較好嘅，減少人喺度聚集。而喺個採樣嘅地方入面咧，應該係同嗰個譬如話佢哋係等候嘅地方咧，有一定嘅距離啦。咁同埋入面咧係有一定嘅阻隔啦。咁就同埋就話係當時入面嘅地方嗰個嘅，譬如話如果我哋揀到一啲樓面比較樓底比較高嘅，佢嗰個譬如話空氣嘅流通比較好嘅，咁就算係有一啲氣溶膠或者飛沫產生嗰時候咧，對環境嗰個影響可能會減到最低啦。咁、就有啲嘅，同埋嗰個採樣嘅人入面咧，佢就係話唔淨止話要訓練佢個採樣，如果佢係唔係做慣呢方面咧，佢就嗰個感染控制啊、保護衣啊，佢譬如戴啲 N95 嘅口罩，需唔需要就做一個譬如話係一個即係個 fit 嘅 test 咧？咁呢啲我諗佢係要考慮啦。 明白。 咁同埋就話佢呢啲人員雖然話係之前之後入面佢有俾佢一個免費嘅一個測試之後，但大家唔好忘記測試完之後入面咧，如果佢喺潛伏期咧，其實都可以第日先會轉陽性。所以如果係從事一啲高危工作嗰陣時候咧，其實佢測試完就算陰性咧，佢都要有14天嘅醫學監察咧，即係唔好掉以輕心咧，因為始終係從事過一啲咁嘅採樣嘅步驟入面咧，大家都要注意自己嗰個本身嘅健康。 係啦，嗱，咁我想問啦，即係因為佢係招募一啲嘅醫護啊嘛，你頭先講咗啦，如果佢哋本身係院舍服務咧，你覺得就即係最好唔好啦。咁但係譬如佢做咗呢一個嘅社區嘅檢測嘅採樣嘅工作之後啦，你話都要做一個體温檢測啊嘛，其實佢哋適唔適合咧？ 佢係醫學監測嚇，佢最好都係醫學監測。係 啦， 嗱，點解咧？ 係我想問啦，即係其實呢一批人咧，適唔適宜咧，即刻再翻去佢哋自己嘅醫療機構度繼續服務咧？ 嗱，普通嘅醫療機構咧，我就譬如去醫學監測都可以噶啦， 即系翻去醫院都得嘅，翻工 醫學監測嘅佢都可以。如果普通嘅醫療機構，因為實際上咧，佢喺嗰個正常嘅程序度，啲人冇密集同埋冇一啲咁高危，好似院舍入面啲居住環境啲咁密集同啲老人家接觸咧，個風險係相對都仲可以接受。但喺呢啲嘅老人嘅院舍度嚟講咧，我哋而家既然我哋都唔會呼籲一啲做緊院舍嘅人去，譬如阿伯啊去其他地方幫手噶啦。因為咧，嗰度始終我哋都會將一啲做院舍嘅員工咧，盡量唔好話跨院舍，就或者從事其他高危嘅工作。所以如果你話今次入面你去一個採樣員嗰度咧，亦都希望入面咧，盡量都唔係喺一啲院舍做緊嘅一啲員工有參與啦。 因為如果那裡是有爆發呢、其實對我們那個整體的醫療的負擔啊， 明白， 令到我們長者的死亡率那裡有很大影響， 明白， 那裡都要小心。 好，最後我很想很快地問呢，即政府亦都會、用這個健康碼，這個就是粵港澳三地的一些出行措施，其實你覺得我們應該要個疫情去到、多少的個案才好推行這些用健康碼、跨境出遊的措施才會比較合適呢？ 我谂呢个咧就系咁啦，呢个就唔系我哋决定嘅，系其他即系话对方嘅，譬如话跨境嘅地方，譬如澳门啊，或者广东省嗰边，佢哋都会有佢嘅考虑，因为系喺嗰边咧系做到一定可能差唔多，你要做到一个零确诊嘅情况咧，佢先至有机会，譬如话比较安心嘅，因为入边一有咩个案发现咧。佢哋嗰個做嗰個追蹤啊，同埋篩檢咧個規模好大嘅。咁如果我哋真係有個個案，譬如走到過去喺啲咁嘅豁免之下入面走到過去，而係診引呢個疫情爆發咧、對對方嗰個經濟各方面影響都好大。 即係呢個就係睇人，唔係睇自己。最後真係剩翻二十秒，剩翻二十秒。我覺得我想問，你認為市民應唔應該要參加呢個自願檢測計劃啊？ 我谂呢个睇佢哋自己去决定啦，咁变咗就自己觉得自己入面你系想点做，因为我今次觉得都系一个第一次尝试啦，都系可能系一个即系演习嘅程式，即系政府入面可能佢今次用个采样方法呢，我觉得就唔系太理想嘅。 好，不过都要 唾液呢 就会好啲， 叫大家去做。 好，多谢你梁子超医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18宗是本地感染。本地个案中有7宗未知源头，9宗输入个案，分别来自印度、俄罗斯、美国和加拿大。位于葵涌的丰盛护老院有一名院友确诊，70名院友和10多名员工需要撤离和检疫。大角咀的喜悦护老之家有一名院友初步确诊，40多名院友和10名员工亦需要撤离检疫。另外，土瓜湾简治亮医生诊所的配药员昨日确诊之后，简志亮今日亦初步确诊，诊所的5名员工和1名清洁工需要接受检疫。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将在下个月1日展开社区普及检测计划，争取2星期内完成。他说若果没有中央支援额外实验室和化验人员，恐怕特区政府没有能力展开计划。中央只承担实验室和化验人员的服务，实验室之外，例如如何采集并运送样本和通知市民，由特区政府负责。另外，林郑月娥说会在亚洲国际博览馆8至11日展馆建设社区治疗设施，将设有最多1000张病床，部分会设置负气压系统，争取几星期内完成。又会在亚博馆旁边一幅3.2公顷土地兴建临时医院，楼高2层，设有多过800张负压病床，并没有手术室，需时大约4个月时间兴建。首名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的男子唐英杰申请人身保护令和第二度申请保释，法官昨日开庭先处理人身保护令，今日颁布书面裁决拒绝人身保护令的申请。唐英杰被控一项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和一项恐怖活动罪，他涉嫌在今年7月1日在湾仔驾驶电单车撞伤警员，当时电单车上插着写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他早前申请保释被拒。日本东京都新增258人确诊新型肺炎，连续第二日超过200人感染，东京累积18685人确诊。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说，东京的感染情况持续严峻，正考虑增加补充预算，用在预防感染和恢复社会经济活动。 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初时新界有一两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微风。展望星期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挨晚6: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就系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一大车多。重复一次啦，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黄竹坑入口。由于车多，香港仔隧道北行线而家系间封紧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喺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就喺学园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有少少车龙，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嗰段慢车，龙尾油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纪元。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挤塞，龙尾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车多繁忙，龙尾窝打老道。提一提大家啦，窝打老道有水务急收，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广东道嘅快线封闭咗噶，揸车朋友经过时候啦，请小心留意。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基本法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 在1997年7月1日起生效， 同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你识定唔识？ 在什麼情況底下呢，我們才可以絕對地受到香港人權法案、ICCPL 和基本法第27條去保障我們的言論自由呢？ 法庭呢在判決這一類案件的時候呢，簡單來說呢，可以分成三步去看的。 星期日黃昏5至6，香港電台第一台，張鳳平、李浩然， 點都要識基本法。 言不盡，風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头先我哋同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咧讲过，政府所推行嘅普及社区检测嘅一啲嘅安排嘅细节啦。咁啊，梁医生都就住，譬如系边啲人去参与嗰个嘅采样啦，咁同埋咧喺嗰个社区检测嘅地点啊嘅安排系点样，或者边啲地点会比较合适咧，佢都提咗一啲嘅建议嘅。咁其实佢 佢亦都讲咗咧，就系话当然即系市民去唔去参加呢一个嘅普及检测计划，就由自己决定啦。不过佢后屘其实都有讲到咧，对于嗰个采样嘅方法，因为而家系用鼻咽拭鼻腔同埋咽喉嘅拭子咧呢、這个咁嘅方法咧，梁医生都系有一啲嘅意见嘅。电话号码17231，你有啲咩睇法咧？打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有听众周先生，你好，周生。 是啊，你好啊，你好、啊。 周生你好，是。 是啊，首先啊，大家都保重身体先啊。 是。 咁就其实呢，我觉得呢呢、這个咁嘅测试呢，大家用你嘅常识，用你嘅智力，用你一般嘅英文讲嘅 common sense 去諗諗值唔值得做，有冇用呢？ 嗯。 好简单，我测咗，我今日礼拜一测咗，你系咪除非咁啦，老细同我讲14日之后唔使，14日之内唔使我翻工。 嗯。 啊，咁咧就出晒人工嘅，咁、我都會考慮一下，因為我直接唔使出街啊嘛。咁如果我星期一測完咗，上晝10点測完咗，11点我同人逼車，咁同逼車嗰啲唔知啲咩人嚟喎，咁咪又要驗過。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如果佢唔正式正確封關咧，大家我覺得更加做嚟亦都冇意思嘅。你喺呢度上面滴水落嚟。你唔處理上面嗰、那個嗰、那個窿，然之後係咁喺度掃啲水，一直係咁滴落嚟嘅。可源嗰單嘢，我覺得大家應該深究一下，點解會搞到咁樣。 系嗱，不过咧，其实头先喺记者会入边咧，政府亦都讲啦，即系嗰、那个所谓喺关口嗰度咧，其实佢哋都即系已经做咗好多噶啦，同埋而家有一啲好多嘅入嚟嘅人士咧，其实佢都系一啲即系提供服务啊嘅人士咁样咯吓。 有冇豁免啊？我想问，而家提供服务重要啊，定因为人命重要啊？我哋要顾及可源嘅感受重要，定因为香港人命重要先？ 明白，多谢晒阿周先生嘅意见啊。跟住有梁先生，梁生你好。 Hey，hello。 系梁生， hello. 有咩睇法啊？ 其实咧，我本身我想讲翻我自己系做科技发展嘅行业啦。咁我首先其实我就可能会用翻一个咁嘅角度去谂。咁第一样嘢咧就系、是、个首先个检测嘅technology 啦，其实可唔可以做到？一方面就係、是、其實你本身有啲流行性嘅一啲感冒啊，咁如果你想 test 下你係咪有啲流感嘅話，其實有啲off the shelf 嘅萬靈嘅 testing kit 你可以買。其實我哋係咪會可以有機會有一日做到係可以呢、這個新冠肺炎嘅 testing 都係做到有咁樣嘅效果呢？咁其實咁我覺得呢個遲早會有嘅。咁第二樣呢就係、是、如果你做完呢個 testing kit 之後呢，係咪可以 connect 可能你嘅手機 app 啊，或者會直接去到一啲可能醫管局啊，咁 notify 又已經有、可能有一個咁嘅新 case 啦。咁就變相呢就係、是、會 minimize 咗呢、這個風險，即係首先係檢測人員嘅風險啦，咁同埋你會出去出面街，或者你影響到其他去做呢個檢疫嘅人員。咁首先，如果你按你個 point 咧，就係話究竟我支唔支持呢個全民檢測咧？我係支持嘅，但你會唔會我會唔會想做第一批即係去現場咧？我諗我自己唔會咯。咁我希望會即係呢一個 idea 係一個非常好嘅 idea， 係即係你 一路 keep 住要做咧，我覺得係要 keep 住做，直至到我哋有 vaccine 為止。 嗱，你頭先就講話即係你希望可以有啲自助檢測包去俾市民用到啦。咁不過其實而家我哋就未研發到呢個自助檢測包啦，因為而家無論係即係深喉唾液啦，又或者係用鼻咽拭子啊，呢啲嘅方法咧，都必須要係專業嘅化驗室咧去同我哋去做嘅。咁亦都莫講話即係我哋採樣咧，都需要專業人員去採樣啦，都有一定嘅危險度啦。但係我反而有興趣想問。咧，点解你话你一方面你又支持个自愿检测，但你又一方面又话你唔会自己系去做第一批嘅，即系参与检测人士？点解会系咁咧？ 即系我唔系，如果嗰个检测嘅方法系可以令到我系喺屋企自己好安全嘅，去做一个咁嘅 test 嘅话，我会愿意去做咯。咁但系如果要我去一个指定嘅 center， 同埋一啲有机会确诊嘅人員，或者係喺中間，我會可能掂到一啲 有機會已經 infect 咗嘅一啲equipment 嘅話，咁我因為我同埋我個 situation 係我啱啱有個生咗個小朋友啦 ，OK，、 嗯、 都盡量咁我好慶幸我做呢個 IT 嘅行業咧，咁我同我啲同事咧，基本上九成九時間都係 work from home 嘅，就算係平時冇 COVID 之前都係。 即係因為你覺得如果你去指定地點做檢測咧，你反而擔心會有風險存在，係咪啊？ 冇錯。 好，明白，多谢晒啊梁先生嘅意见，亦都提咗佢自己嘅一啲嘅建议啊。187231，张先生有咩睇法？张生 系主持你好，咁我都想回应翻呢个检测嘅问题嘅。从理性上咧，好多讨论都系话呢个冇意思嘅，同埋头先啱嗰位听众讲咗咧，正正就系话而家呢个过程咧咁复杂嘅时候咧，根本上市民系唔会愿意去参与噶咯。咁而感性上咧，重点就系话政府一路以嚟咧那個做法呢都是令人哋完全是好多舊病的咯，重點就是諱過於人咯。陳少主就話請大家繼續咩保持咩黑地啊呢啲諸如此類。我想問喺你咁張弛有度之下嘅情況之下，我已經唔出街㗎啦，我重點可以更自律呢？呢個係更加重要的咯。重點就係話佢嗰時都係將好多嘢呢令到市民都係慌張症，同埋將啲嘢呢搞到大陸好似好緊要，令到我哋好多嘅依賴咁樣呢，呢個先至更加問題之大咯。不過我想建議就係話採集嘅時候咧，都據聞係要開放型嘅地方嘅時候咧，今朝信就話會借用一啲嘅即係NGO 嘅 社區中心啦。 我想問， 或者一啲會堂啦， 點解唔借用中小學咧？而家佢有操場噶嘛，係咪先？ 其實如果根據頭先嗰個嘅記者會咧，佢就話地點會包括社區會堂、體育館、學校，亦都係考慮選址之一嚟嘅。 OK， 呢、這個我唔得講，我想有少少時間講一講呢、這個民主派啲嘅嚟緊議會嘅建議。 哦 ，OK， 好 時間， 好， 佢而家所謂嘅調查咧，我想反建議就係話咧，佢唔應該 all and off 咁樣嘅，即係否決曬所有人嘅去預留咯，因為我舉一個例，譬如我係新界西嘅選民，我只係需要負責翻我嗰個議席嘅去留嘅問題咯，所以我建議佢哋咧係做一個類似之前嗰個嘅即係初選嘅情況之下，去翻每個選區決定翻佢嗰個嘅議員嘅去留，重點就係話舉一個例，譬如我當日係200,000票嘅當選嘅時候咧，譬如佢決定咗統一就係話去或者留都唔緊要，只要有超過一半反對呢個決定嘅人咧，呢、這個議員咧先至需要影響佢嘅議席咯。 明白， 更加係公平嘅咯。 好多謝曬阿張先生，都好關注咧依個立法會入邊嘅情況啊！多謝曬你，有黃先生，黃生你好， 係 你好，有咩睇法啊？ 頭先嗰個在前嗰個真係好矛盾嘅，你又信，你又唔去做，咁啊，不過題外話啦，我講真嗰句，做啲咁嘅嘢，你又唔係完全封閉嘅，你又唔好嘥大家香港人時間啦。嗱，我講起呢啲問題咧，我就好鬼激動噶啦！香港人做到咁好，差唔多20%接近零啦。你嗰班咁嘅人搞壇咁嘅嘢出嚟，哇！你今日咧就好咩啊？好多謝中央，你梗係多謝啦，大佬！你有冇睇北京啊、新疆啊？一有事啊，啲官員啊即刻落台噶。你班狗哥， 喂，咁多謝阿黃先生，不過大家咧都注意自己嘅言辭啊！多謝曬你，黃先生，電話號碼187231，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再同大家傾傾咧呢個全民嘅檢測計劃啦。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o again. 又一个发音的问题啦 We're talking about pronunciation again today. 有听众问Seo叔叔，听众的名字今次都可以讲出来了，因为跟问题有关。Tony, Tony baby 就问Seo叔叔，怎样可以读这个 Tony 呢？这个东尼啦，我中文通常译做，怎样可以读得好一点呢？ T-O-N-Y。其实就很容易的，大家跟我读一次。T-O-E 怎么读啊，大家？腳趾 ,T-O-E, 我哋讀 toe, 得唔得 ?toe。好啦 ,Tony 呢，我哋呢先讀 toe, 再讀 knee,knee 就係邊個呢，就好似我哋讀膝頭哥個 knee,Tony,Tony,Tony, and then we'll put them together, and we'll get Tony,Tony,Tony,Tony,Tony, okay? 就唔係呢，我哋好多一般香港人會將佢讀成呢 Tony,通一通咗咧，就变咗另一个音噶啦，唔系通系 tone 加个 n 咧，后面就变咗 tone，tone tone tone，Tony Tony Tony Tony。 So, example sentence, Hi, my name is Tony.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小叔叔。 黄黄绿绿七彩缤纷，讲紧嘅系恐龙啊！真实嘅恐龙唔止色彩鲜艳，好多仲全身都系羽毛添。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史前系列，一年四集，打破你对恐龙嘅一贯印象。逢星期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吓。刚才政府讲咗咧，会系九月一号啊，做呢一个嘅社区普及检测啦。咁为期咧，暂时系两个星期嘅。咁大家点睇咧？你会唔会参加咧？可以打嚟18721同我哋倾倾啦。咁刚才咧，亦都讲到啲检测嘅人员咧，就会招募即系一啲唔同嘅医护界啦。咁电话旁边请嚟医学会会长蔡坚嘅，蔡坚。医生你好， 你好， 系，我想请问你，据你所知咧，其实医护界有几多人系响应私家嘅医护界啊？有几人啊响应咧，系参与呢个检测嘅计划啊？ 医生嗰度加埋几百个啦，我谂啊，护士就要问护士学会同埋两间几间护士学院嗰度加埋佢哋嗰啲护士学生啊，咁嗰个数字我而家未有。 我谂咧，医生作为一个检测人员咧，其实佢哋都会比较即系自己都会关注自己嗰个嘅情况啦。譬如喺你哋同政府磋商嘅过程当中啦，嗱，佢哋而家咧就话即系都会有一啲嘅防护措施咧，俾负责检测嘅人员嘅，譬如系口罩啊、防护衣啊等等咁样。据你所掌握，其实你哋觉得即系嗰个保护设施系做成点样，或者个准备系点？ 即最先就话外科口罩加手套啫。咁经过我哋嘅意见啦，就都接受咗我哋嘅意见咧，就系 full care， 即系俾足呢个防卫嘅措施嘅。咁即系有件袍啊，有个面罩啊，有顶帽啊，手套啊 ，N95 啊咁。N95咧通常就要做一个叫 fitting test 嘅，即系睇你有冇漏气啊咁样。咁嗰个要时间先做到嘅。咁呢度而家仲未清楚，到时点样安排呢个就？ 即系其实你哋系同佢哋倾咗啲细节啦，喺嗰个防护嘅装备嗰度，佢哋有所调节啦。但系具体嚟讲，到底点样行法，你哋都系未知嘅，系咪啊？ 系啊，系啊，即系喺 exactly 边个位置啊？即系嗰个满一日采几多个呢个试纸啊？就另外就。几多间啊？咁而家都未讲实嘅 系。但系个计划咧就九月一号就会开始噶啦，而家应该会可能会下个礼拜咧都会接受市民嘅预约登记啦。咁其实对于你哋自己作为私家医生去管理你哋自己嘅时间或者系即系诊所嘅开放啊，照顾你哋自己本身嘅病人嚟到讲咧，如果系譬如可能即系下个星期尾先至话到俾你哋听，到底你边啲时间要当更啊等等咁样咧，对你哋。会唔会有一啲嘅困难存在啊？ 会噶，即系如果你之间即系失惊无神话啊，你要上昼嗰间嘅，咁你上昼嗰间都冇准备，即系你预备下昼间俾佢嘅，咁即系佢你上昼嗰间只能够唔做嘅啫，即系呢个系。要配合得好嘅呢、這个就， 即系会有机会打退堂鼓，但系而家系咪叫你哋报咗嗰个更噶？即系你哋可以当个更数嘅。 而家即系参与嗰个即系政府提出嗰个资料就系名啊、身证啊，即系参与嗰个参唔参与啊？即系诸如此类咧，但系冇指定个更嘅，因为佢自己都冇讲清楚个更本一更系几多时几多个钟啊？一两间、三间、四间啊，都未。 未好清楚決定咗出嚟嘅。 嗯，明白。嗱，我哋剛才都同另一位專家傾過啦，咁佢又覺得咧，如果有一啲嘅醫護人員咧，佢本身係喺院舍入邊任職咧，佢覺得就似乎唔係太適合咧去參與呢個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嘅，即係做採樣員啦，因為都可能會有一定程度上嘅風險啦，因為你自己本身嗰個工作嘅地方都係比較高危啦。你嘅睇法又係點樣咧？係咪應該有一啲嘅醫護人員就唔應該參與做呢個採樣員呢？ 我都同意啊，即係如果係真係好年長啊，或者係有啲慢性病啊，或者係即係頭先你所講接觸過好多呢啲有風險嘅病人啊，咁樣咁都可以有機會感染到你俾佢採樣嘅人嘅，咁嗰啲就應該係要小心或者唔參加。 另外我想问你哋，譬如喺成个准备功夫沟通嘅时候咧，譬如对于点样采样嗰个方法到底系点？因为始终可能你哋自己做惯啫，咁但系去到一个譬如社区嘅会堂，即系有好多人喺度，咁佢都应该要有啲嘅防感染嘅措施啊嘛。即系譬如点样嘅采样方法啊等等嗰啲咧，初步据了解，政府会唔会系有其他嘅一啲预备嘅配套俾到你哋啊？或者系有一啲嘅简介会啊，会俾你哋啊，咁样做咧？ 而家仲未有细节嘅， 都系未有， 系几问噶啊？咁就即系冇，即系似乎唔会有，即系韩国嗰啲好似电话亭嗰只咁嘅采样箱啊嗰啲嘅，咁即系 open space 空旷地方采样嘅。咁但系即系细节未讲嘅，即系似乎可能系会喺电邮嗰度同我哋沟通啦。 系嗱喺个保障上面啦，即系参与采样嘅人士嘅保障上面啦。刚才你好大概讲咗会有啲乜嘢嘅，即系防护措施等等啦。其实你觉得仲有冇一啲嘢系想政府再同你哋交代多一啲，然之后你哋先至去决定系咪真系做呢个采样员咧？ 即系头先都讲咗啦，即系个时间啦。即係講咗呢個地點啊，即係近唔近自己嗰度啊，即係要搭好多次好遠車先去得到，淨係喺近自己嘅地方啊咁。即係呢啲採樣嘅方法啊咁，即係有啲醫生採樣嘅方法未必個個相同啊。咁如果係要統一嗰個做法，即係可能喺呢個電郵嗰度做一個video 俾医生睇啊，咁样等佢知道要求嘅做法系点样啊，咁都会有帮助。 最后都想问埋啦，就系刚才记者会嗰度，即系如果根据佢哋依家讲法，就系话相关嘅人员应该系同政府之间咧系有一个雇员关系嘅，政府会提供酬金同埋保险吓。呢一个安排会唔会令到你哋更加放心去帮手做采样咧？ 因为嗰个酬金就好少啊，我自己都会捐咗去公积金啊，咁样噶啦。咁嗰个保障嗰度咧，就系、是、只系如果你惹到咧，你就系免费去住医管局嘅床位，即系你自己开唔到诊嘅收入咧，就冇得系保障翻嘅。 嗯，吓咁但系你哋同佢哋有个雇员关系、哦。 嗰个佢话系一个手续嚟嘅。 哦， 即系佢出呢个居马费俾你，都要有个名目噶嘛。 明白，好，咁你又理解就系咁，多谢晒你啊，蔡坚医生倾到呢度啊。蔡坚医生系医学会嘅会长，1872311有林小姐喺度，林小姐你好。 系啊，唔该，我想发表一下意见咧，关于啱啱宣布嗰、那个全民检测嗰度咧。咁、其实第一就系我自己本人咧就唔会去检测嘅，唔会参与嘅。咁因为我觉得第一其实嗰、那个我信佢一个基本嘅成效，即係譬如话搵到嗰啲少少稳性隐性嘅病人啦。咁但係实际上我又要冒嗰个风险去聚集啦，即係可能我唔知佢到底搞成点啦，即係嗰件事。咁但係起码你会系聚集咗一批人先。咁你而家限聚令緊，即係我哋都见到开始有啲成效嘅出嚟嘅时候，咁你又要求啲人民走去聚集咁样啦。咁呢度系一个风险啦。第二就係我听过好多医生嘅说法都系有提过，就係我觉得系一个概念囉，就係、是、譬如我呢一刻做咗检测，其实都唔代表我嚟緊或者即係听日我又中㗎咁样，系咪先？ 咁你呢个反复嘅期间，其实呢个检测到底最终出嚟个成效有几多咧？咁呢个系我好质疑咯。同埋第二就系、是，基本上我哋今次呢一波嘅疫情系因为外地输入个案啊嘛，即系我觉得系反而系免检疫人士嗰度嘅一个漏洞，系如果我哋可以填补到嘅，即系反而对外嗰度集中火力，即系唔好再嘥啲钱啊、人力啊， 系即系呢个更加实际。多谢晒你林小姐嘅意见，听埋黄小姐，你好，黄小姐， 系你好， 系请讲。 我就如果我咧，我就唔会去做检测咯。 点解？ 因为咧，我觉得即系而家政府咧咁急咧推呢个检测咧，根本大陆嗰边咧佢自己都系好多问题嘅。佢突然间咧一窝蜂咁冲落嚟咧，同埋咧阿林郑月娥咧咁低声下气叫你哋去检测咧，通常之前嘅经验咧就系咧佢系有啲嘢氹你哋应承咗咧，跟住佢就会有嘢跟住嚟噶啦。咁同埋咧，头先讲话咧，如果系阳性咧，就会俾卫生署跟进啦。 医管局会跟系啦，卫生署系医管局会跟进吓。 系啦系啦，如果阴性咧，佢就会用电话通知你啦。 SMS 系。 系啦，咁其实佢已经有你嘅电话 number 咧，佢已经掌握咗你资料嘅，因为有电话 number， 其实佢可以去电信商嗰度咧攞到你哋啲资料咯。 即系阿黄小姐都系考虑到嗰个私隐嘅问题啊！多谢晒你，不过我哋要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啦。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快线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近蝴蝶谷。而较早前咧喺窝打老道嘅水务急修已经完成，窝打老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广东道嘅快线解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黄竹坑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系间封，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近星河名居。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币价卖价：港元7.75，日元105.73，瑞士法郎0.912，加元1.321，人民币6.92，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4。港金系报17,86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29.21美元，卖出价1,930.22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5.4，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交通意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明爱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接近清丽苑。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的快线之前有交通意外，清了场一阵，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分别在丁九和青衣西北交汇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的间封措施已经取消了。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码头，西行的龙尾在太古城。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上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就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车多，龙尾船街。在九龙方面，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时间咧嚟到傍晚嘅6:42啦。刚才咧都同大家讲咗，今日晏昼政府举行记者会咧，公布咧呢个普及社区检测嘅一啲嘅情况啦。咁其实咧，可能大家都仲有一啲嘅问题咧，系想问或者系细节咧系想了解嘅。咁当然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嚟1872311啦，同我哋讲一讲咧你嘅即系一啲嘅睇法啦。咁不过要都有一个节目预告啦，就系听朝早8:00-9:00嘅星期六问责，会有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出席嘅。咁希望到时佢都可以就住咧整个嘅社区普及测试啦、疫苗嘅问题啦，同埋咧系建呢个方舱医院啊，同埋临时医院嘅情况咧，有多啲嘅介绍啦。请留意住咧，听朝8:00-9:00星期六问责啦。嗱，不过而家咧，我哋都会系揾翻我哋两位嘅传媒人出嚟啊，因为逢星期五咧都有我哋由传媒人帮我哋做嘅一周时事点评嘅。电话旁边咧就揾翻潘少权同埋谭慧仪两位出嚟啦，两位好。 大家好。 我相信咧，头先大家都听咗好多啦，就系政府所举行嗰个记者会嘅详情啦。咁究竟咧详细嗰个社区检测系点样做咧？嗱，不如我哋唔好讲呢一点啦。但系咧，不如又讲一讲啊，喺今次成个计划入边咧，中央嘅支持啊，因为喺刚才嘅记者会入边咧，其实佢系公布有三项嘅措施嘅。嗱，一项咧就系讲紧头先嗰个嘅一次过嘅普及社区检测。另外咧就系喺亚博馆建设一个社区治疗设施，或者系叫做方舱嘅设施，会有1000张病床，有负压病房嘅。另外咧就喺亚博馆嘅旁边，即系而家嗰个亚博馆二期嘅土地3.2公顷嗰个啦，就会起一个咧两层嘅临时医院，提供咧800张病床嘅负压病房啦，有埋咁亦都有埋隔离措施啊、隔离嘅设施啊等等嘅，系争就争在咧。冇手術室嘅啫，咁但係其實都係同一個即係特首嘅形容，同一個醫院嘅設備咧係無異嘅。嗱，其實呢幾項咧，如果我哋睇翻頭先講嘅詳情咧，喺個普及社區檢測嗰度，佢話嗰個化驗能力咧係嚟自中央嘅，就係中央咧係承擔咗實驗室入面嘅檢測人員同埋服務啦，而特區政府所負責咧就係喺個實驗室以外嘅採樣問題。此外咧喺嗰個嘅即係亞博館嗰個二期嘅醫院嗰度咧，其實咧亦都係得到中央去支持，咁個興建就會交翻俾香港。咁不過個管理咧都會交翻俾醫管局，但係實在咧嗰個亦都係一個中央支持嘅一個嘅項目嚟嘅。此外喺即系疫苗嗰度咧，而家个说法就系话，其实即系中央亦都会即系有可能会有一啲嘅协助啊等等。咁我想问啊，即系整体今日记者会所传达出嚟嘅一个嘅信息系乜嘢嘢咧？吓，潘少权， 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即係好大陣仗啦，可以講得簡單啲，成件事好大陣仗啦，即係要中央即係出手，但係就 嗱，潘少權啊，唔好意思，你個電話似乎咧個線路唔係咁穩定，係啦，不如我哋睇下可唔可以轉頭咧再揾一揾你啊，我哋同時檢查一下個線路先。咁不如我哋唔好意思，依家呢個時間我哋不如咧略為先休息一陣啊，轉頭翻嚟再同翻阿譚慧儀同埋阿潘少權兩位再傾過咧今日。政府所公布的一些的细节措施，电话号码1872311。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一项由台湾和美国学者合作进行的研究显示，炎症性肠病患者不单只有较高机会患上脑退化症，病发时间亦都比没有患病的人士早7年咁多。这项研究由美国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和台北荣民总医院合作进行，分析台湾健保系统的病人资料，涉及1742名45岁或者以上，在1998年至2011年期间至少有2次被诊断患有炎症性肠病的人士。另外又安排了1:10的对照组别，即是有17420名年龄差不多但冇病史嘅人士做对照比较。截至2013年底， 有 5.5 嘅百分点炎症性肠病患者患上脑退化症。对照组别之中，就只系得 1.4 嘅百分点人患病。炎症性肠病患者被确诊患上脑退化症嘅平均年龄系76岁，比起对照组别人士早7年。研究结果刊登喺科学期刊《GUT》。研究人员强调，呢项研究并未确立两种病症之间嘅因果关系，但就指出已经有研究显示阿兹海默症同身体长期发炎有关，而发炎亦都会导致血块产生，容易引致中风，影响认知功能。另外，美国 CNN 访问嘅医疗专家就话，炎症性肠病会影响营养吸收，亦都令患者长期面对压力，两种情况都会增加患上脑退化症的机会。近年亦都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肠道菌虫和精神健康问题、运动神经元疾病有关，而炎症性肠病患者亦都有较高机会患上帕金逊症。看来肠道的确是我们的第二大脑。蓝地球悠然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色无限知识。 旅游乐园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非洲，有加纳 同埋布基纳法索。 对于好多背包游嘅朋友嚟讲，去西非旅行系比较困难同埋富挑战性嘅。 战乱、贫穷、饥荒令到我哋望而却步，但系旅游乐园成员仙奴点解更想去呢？ 其实西非有好多沧海遗珠，拥有历史时代留低嘅旅游资源有待发掘噶。 星期六下昼四至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刘莲、 欧海星、仙奴邀请大家安坐家中听旅游乐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电话旁边咧，揾翻潘兆权同埋谭慧仪两位出嚟，两位好， 你好， 系吓， 大家 好。好嗱，唔好意思啊，头先个线路咧出现一啲嘅问题。咁好啦，头先我想讲就系话，究竟啊，今次成个嘅社区嘅检测计划加埋其他啲嘅措施，如何展现即系中央喺入边扮演嘅角色，传达咗乜嘢嘅信息出嚟？潘兆权，到份你讲讲你嘅睇法啦。 我覺得就喺中央角度裏面咧，佢介入咧，其實唔係佢嘅意圖嚟噶嘛。因為其實如果你香港自己搞得掂嘅話，你自己即係所有嘅嘢你自己搞得清清楚楚咧，佢係唔需要介入噶。就係因為香港自己搞唔掂，咁好似特首講啦，佢係佢係佢主動要求叫中央幫手嘛，係咪？咁呢度本身有三件事，第一咧就係全民檢測。咁而家好明顯啦，無論喺個價錢裏面啦，無論喺個每一日能夠我哋做到嗰個檢測呢，我哋每一日最多都做唔到10,000個啦。咁如果你走去做一個全民檢測嘅話，除非你唔做，你一做你就一定要搵人幫手啦。 嗯。 咁亦都唯一可以幫手嘅都係中央啦。 但係呢度比較特別少少嘅，因為之前諗住話中央幫手啦，但係而家呢嘅說法就係中央唔單止係俾人啦，其實佢係俾埋錢嘅。嗰個費用呢，包括藥劑等等呢，係由中央去承擔，而特區政府亦唔需要俾實驗室嘅費用㗎。系啦， 咁其實呢個亦都係好事嚟嘅，即係其實呢個就係、呢個決定就係一個政治決定咯。即係我自己覺得就係話，如果中央譬如舉一個例子，唔好話多啊，一人收100蚊啊，即使你香港每個私家醫生收1,000蚊，你中央收你100蚊咧，你可能好多反對派嘅人或者其他有啲帶住陰謀論或者帶住有色眼嘅人，都一定會話：哇！你就係輸送啊，利益輸送啊，俾中央啦、啊、咁樣。咁我覺得呢啲錢咧喺中央角度亦都係好少錢，但係亦都係代表咗佢對香港一個關心啦。但係喺呢個處理裏面咧，我自己覺得政府都係處理得唔係好嘅。第一就係話點解我哋要開呢、這個搞一個方艙醫院，即係嗱，我哋已經起咗個社區中心啦，喺呢個亞博館。咁、又點解我哋又要做一個，然後再喺隔離嗰度嗰三點幾公頃嗰度再起一個兩層高嘅醫院咧？咁其實呢啲解説本身咧，喺之前嘅一個月裏面咧，其實係好多信息流傳出嚟嘅，係流出嚟嘅、自從嗰六個專家嚟咗香港之後咧，即係話就已經令到大家都知道將來咧唔會淨係睇檢測㗎啦，唔係淨係睇醫院啦，係要做其他嘅嘢。咁點解喺呢個過程裏面，即係中央介入嘅過程裏面，而 区政府喺解说甚至喺呢个论述里面呢，其实冇一个标准㗎喎。其实你一定要讲到一样嘢，原来呢嗱，从我哋而家全球嗰个所谓叫做疫情呢仲係好严峻嘅。仲有我哋预计暑假咪暑假之后或者係秋冬天嗰陣時呢，第三波第四波都可能会打过嚟啦。与此同时呢，我哋又要准备呢个开放啦，即係局部开放啦，呢、這个香港都唔可以长期走落咁样去封城落去啦。咁你要讲出咗一个理据，咁中央嘅介入就变成係顺理成章，而且我哋仲应该拍掌欢呼嘛，係咪？但就係因为而家呢，喺由7月6号呢几个人，即係外即係国家派咗几个医护人员嚟香港，开始呢成个月里面呢，其实你发现呢係啲阴谋论係走晒出嚟嘅，但政府呢就不断话唔係好靓，你就唔好諗咁複雜啦，因为你冇一套好完整嘅讲说话讲故事嘅能力㗎嘛，咁你自然就会令到人哋唔能够唔去思考你点解要咁做呢咁样。咁再讲返一个问题，就係你问我就话即係中央介入系一个咩一件事啦，亦都体验到中央点样睇呢。我觉得中央帮你其实又系帮自己啦，因为香港同特区政府同呢个深圳或者系个通道之间呢，每日除咗几十万人往来之外，始终呢个都系一个中国嘅一个两制之下一个城市。佢总不能够佢自己搞掂晒，澳门搞掂晒，你香港系独立咗死啦，我唔知俾唔俾你入嚟。咁不如我帮你一次过解决佢啦。咁而家最惨嘅地方呢，就系因为呢个检测唔系强制性，而我哋亦都好似气氛里面呢，令到啲传闻呢系咪都仲系好似有好多嘅忧虑顾虑咁呢，令到呢个检测如果唔能够达到传闻嘅效果嘅话呢，佢自然就打个折扣嘛。咁但系我觉得今日都传递一个好嘅信息，就系个健康码，一个健康系你自愿参加嘅。咁如果你自己參加咗嘅，你攞住你做咗個檢測，你攞住個健康碼，你咪可以翻去國內。你唔中意翻國內嘅，你咪唔會攞。咁呢個就係、是、我覺得唯一可以就係減輕香港人嘅顧慮同埋憂慮嘅，就係完成質咯。 好吓，谭慧仪，不如集中讲一讲啦。其实呢，而家我睇翻嗰个方舱嘅医院同埋临时嘅医院呢，其实都系由广东省政府委托深圳市政府呢去帮助呢两个嘅项目嘅。咁、那个兴建费用都系由内地全数承担，完成之后就交俾医管局营运嘅吓。可唔可以讲一讲即系呢个相关嘅一啲资料呢？ 我想讲下咧，其实即系今次咧，成件事就好似头先阿潘少权话斋咧，中央嗰个对香港嗰个支持咧，从一开始咧，因为即系归根到底，我觉得就系因为香港特区政府自己系措手不及嘅，佢冇一个虽然特首咧就话我要求中央嚟帮我哋。但是呢其實幫什麼呢好像不清不楚的。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呢兩個幾星期之前特首在這裡開記者會宣布要押後這個立法會選舉的時候，突然之間你看電視呢就突然間飆出了很多，每一間電視台都飆出一條下面那個即是新聞的突發新聞，就中央決定派醫療隊即是先遣人員來香港，大家都發到都說哪裡來的，原来是国务院港澳办出声明话的，即是派人下来，不是我们香港政府的特首，不是政府自己宣布，是北京先宣布了的。即是看了之后你都会觉得是什么回事，然后呢即是那些先遣即先头部队来了之后呢，又好像不知走了一大串之后呢，即是去到很多地方之后呢，我哋呢邊咧又講唔出，好似唔係好講得出究竟佢哋嚟想做乜嘢咧？咁即係我想講翻轉頭就話我同意，即係佢今次即係中央嗰個幫助。頭先你燕平你講到，即係中央話佢出曬錢、出曬人、出曬嘢咁。點解會係一個咁樣？即係我自己分析咧，就依家香港咧成個政治環境咧係非常之敏感嘅，即係因為國安法啊，因為好多嘢咧，即係香港人即係對北京，即係呢個即係香港同內地嗰個緊張關係咧，其實係好掹得好緊嘅。如果你話我派即係內地派人落嚟，然之後咧香港政府要出錢啊，然之後即係出納税人嘅錢啦，或者咩，就會牽扯到即係會。 出了很多政治上面的一些的反对的声音啊，不同的声音啊，会做乜嘢要香港出钱要找大陆的医生来啊，咁我哋香港的医生唔识做嘅咩？即你可以想象，諗都諗得出嚟嘅。咁但係呢，即你讲返转，咁干脆即但係内地话我同你做埋佢啦。但係呢，我係绝对同意呢，呢个特区政府呢，佢根本係未准备好嘅，即当中央话我同你做晒啲，咁你点样去同市民话就算中央出钱啦，咁我哋系咪需要呢啲嘢呢？即如果行出听下，仲系有好多嘅意见话，我使唔使呀？我哋香港自己唔识做嘅咩？做唔到嘅咩？仲系好多呢啲咁样嘅声音嘅。咁其实另外咧，仲有一样嘢就讲翻转头，就系话个健康码，即同埋个测试嘅成效，到今时今日我都听唔到，即政府讲到有几有效。即到依家大家都系觉得，因为我哋香港嘅检测同埋内地呢度真係要講返一國兩制，即係內地嗰種係強迫性嘅，你唔係話叫你即係自愿嘅，你係所有人你都要去，同埋呢，你如果唔檢測呢，你根本都冇辦法生活，因為佢有嗰個健康碼呢，係你去到邊度你冇檢測冇結果嘅話，你都唔知點做。但係香港呢，就算你檢測，即係我係同意一啲專家嘅睇法，話香港呢種咁樣嘅檢測法呢，真係有啲，即係我個人覺得係個錢呢即係用得係咪其所呢，我都打咗個折扣嘅。因為你檢測完咗之後，你又周街行，然之後呢又嗰個健康碼呢又唔係話即係好似內地嗰種嘅，即係我哋係只不過係又唔係話即係可以知道你去邊一度嘅。咁檢測完咗之後，第二日可能你已經過咗效㗎啦。咁做乜嘢呢？咁搞到到头嚟呢你成个咁一场大龙凤呢，即係中央呢、這个中央係一场一个好意嚟到香港，变咗呢係咪变咗一场政治嘅 show 呢？係可圈可点㗎喎、哦。即係我觉得喺呢中间呢，即係个政府嗰、那个论述啦，同埋政府嘅安排啦，同埋即係接跟住落嚟，即係个社会上各方面嘅反应呢，我都睇唔到政府有一个好好嘅一个去个论述，去令到市民系真真正正系被说服，即系呢一个系有效嘅。我自己都觉得呢个效果喺边度咧？咁 系。明白。嗱，不如咁啊，我哋就嚟咧七点钟嘅新闻报道啦。咁七点钟新闻翻嚟咧，我哋继续揾翻两位咧，同我哋倾其他嘅时事嘅话题啦。咁当然啦，即系大家对于今个礼拜嘅一啲嘅新闻，包括就系保就业计划嘅第二期啦，同埋咧民主派以民调做去留嘅决定咧，都系打嚟1823。 下昼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此外，位于台湾以东嘅低气压正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4度，吹微风。展望星期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有几阵骤雨。酷热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呈祥道去觀塘方向，較早前近住明愛醫院快線嘅意外已經清理好，車龍有大消散嘅。而家龍尾去到近葵涌醫院。咁就係呈祥道去觀塘方向，較早前近住明愛醫院快線嘅意外雖然清理好，龍尾都近葵涌醫院。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過咗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入灣仔，龍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排到近愛民村，東九龍走廊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新樓街。加士居道過海龍尾渡船街天橋近果欄。另外東隧港島入口東行嘅車龍排到近銅鑼灣避風塘。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路道返沙田車龍斷斷續續排到近亞街老街橋面，龍翔道西行去獅隧龍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嘅九龍入口車龍排到去觀塘繞道近 Megabox， 將軍澳隧道嘅九龍入口龍尾去到觀塘繞道近九龍麵粉廠。 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翻落到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一段的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分域街。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去到基利神街，而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就排到合和中心。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交通繁忙，龙尾牛头角政府街；而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咧，近住继业村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分别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涌道回旋处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咧，近住深井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近长青隧道出口。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车龙排到去新田公路近锦绣花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各类红桥底去深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金草瞓唔到啊， 朋友。你有冇试过失眠啊？ 大家好，我是米克。在失眠的时候，我很喜欢按电话，看看曾经收过的短信，然后我会发现有些朋友曾经很熟悉，但是已经很久没联络，而这一刻他居然在上线，我应不应该发这个短信给他？ 接下来的日子，每个星期日的深夜，香港电台第一台都会带你进入一个失眠的时空。 我是 Lazy Lion，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晚上嘅7:09啊，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嗱，揾翻咧我哋今晚啊两位传媒人咧潘少权同埋阿谭慧仪出嚟先，两位好。 系揾得翻，揾得翻 你好嗱，跟住咧，不如我哋倾一个咧，就近日都好多嘅市民咧关注嘅议题嘅，就系、是、究竟咧，民主派啊，即系非建制派啦，立法会入边嘅非建制派咧，佢哋应该系继续留低做埋呢一年嘅立法会啊，定系应该要离开咧？市民大众如果有意见同睇法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1咧，同我哋倾下噶。咁当然最新嘅发展咧，就系、是、即系民主党啦，佢哋会话做一个即系比较科学嘅同埋大规模嘅一个民意调查啦，去归纳民意啦，咁同埋咧系睇睇嗰个民意调查究竟最后嘅结果系咪支持佢哋留任嘅。咁阿胡志伟佢哋嘅主席就话，即系佢哋都会系定一啲嘅门槛同埋规矩嘅。咁另外咧，公民党亦都表示啦，会服从咧嘅民调嘅结果。咁所以其他有一啲即系本来话系离开嘅议员咧，亦都话。即系会再睇一睇咧嗰个民调嘅结果咧，再去做一啲嘅决定嘅。嗱，咁但系我哋睇翻咧过去嗰段时间嘅一啲嘅争辩咧，似乎就系、是、嗱，譬如一啲主张去走嘅一啲我哋叫抗争派嘅，佢哋嘅理据咧，第一就系话民市民授权你哋做立法会议员咧，即系做四年嘅啫，就唔系咧授权俾你哋做埋呢一年嘅。咁所以你继续做呢一年咧，就没有民意授权。另外咧，亦都有一啲抗争派认为咧，如 果你哋係留低，就即係話咧，你係接受咗中央政府嘅中共嘅委任嘅，有一個咁嘅睇法。咁此外咧，亦都有一啲睇法咧，就係、覺得其實你哋留喺立法會嘅入邊咧，亦都起唔到任何嘅作用啦。咁有一啲就認為咧，其實你哋應該要去交代啊，你哋嗰個資源係如何運用啦。咁甚至都有一啲抗爭派嘅意見就係話，如果你哋留低嘅時候咧，你哋係需要揾喺初選勝出嘅人士作為你哋嘅影武者嚇，又或者係聘請佢哋，有啲咁嘅論説。而至於留低嘅人士咧嘅論説咧，我哋最近睇翻一批嘅學者咧，就係佢哋覺得其實立法會咧依然會起到監察嘅作用啦。咁此外咧，即係所謂係即係四年授權。嗰一樣嘢咧，雖然可能都會有一啲嘅問題，咁但係就唔好等啲政府嘅法案咧過得咁容易，因為如果總辭咧，就等於政府咧可以大條道理就係話，即係而家唔係我唔俾你哋留立法會，而係你哋自己要走咁樣。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嘅論述咧，主要都係考慮到如果民主派留喺立法會入邊所能夠起到嘅。嘅作用啦，咁同埋亦都係講話，唔可以以民主派嘅以往嘅往績作為一個衡量佢哋究竟係留定係走嘅一個依據。如果你要考慮往績嘅時候咧，就應該由舊年嘅反修例運動開始，或者反修例事件開始嘅時候咧，去衡量佢哋過去嗰段時間嘅表現啦。嗱，兩位。即係有唔同嘅咁多嘅論述喺度，而最後非建制派、民主派佢哋民主黨佢哋係決定用一個民調嘅方式去決定佢哋留定係走，你哋點睇咧？阿譚慧儀， 其實陳燕萍你頭先講咗咁多種唔同嘅考慮，我都聽下，都聽到有啲都即係都好多唔同嘅分析。其實咧，呢個亦都好自然。因為呢我哋都知道，即係香港係前所未有咁撕裂，即係我香港社會今時今日係已經唔再係好似以往咁泛民或者建制。我哋知道喺泛民裏面有傳統泛民，有呢、這個即係後生啲嘅，即係或者係即係頭先你講嘅啲嘅比較激進啲嘅，就算係喺呢個建制派裏面亦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即如果我哋記得咧，即之前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落嚟，即聽意見嘅時候，其實建制裏面咧，即喺人大常委會即個決定之前，亦都有唔同嘅意見嘅，唔同嘅聲音。有啲就話應該俾即之前嗰四位被 DQ 嘅議員俾佢哋繼續留任，亦都有人話俾佢留任都講唔過去，應該即踢佢哋出局啊咁。咁依家好啦，人大咧就用咗一個即都有即都眼鏡都跌咗，都滿地都係啦嚇。即結果人大常委會咧係採取咗一個最即最簡單嘅個方法，就全體一次過即做多一年咁樣。咁好啦，就變咗咧，依家泛民開始就好多嘅唔同嘅諗法啦。即好似你頭先講咗一連串咁多，呢、這個就我又覺得好自然嘅。咁原因咧就係話根本上嗰、那個光政治嘅光譜咧係已經係好闊嘅，你冇可能話即叫你留低嘅有留低嘅原因。入嘅理由，叫你走嘅有走嘅理由，叫你就算留低，但系要啲乜乜乜乜条件，一二三四嘅条件嘅，亦都大把有人。咁好啦，依家泛民用咗一个最比较上系自然啲嘅方法，就好啦，做个民调。但系咧，有冇谂过，如果个民调出嚟，大部分嘅人系话你唔应该留喺度，你应该走嘅。咁你点咧？其实即系一泛民里边都已经有个别嘅议员系话咗会继续留低嘅，好似之前郑松泰好似第一个系咪？即系话会留。 系，冇错。 咁依家有啲咧就未表态嘅，就唔知点咁样。咁我就觉得咧，即系我哋要睇翻一个最根本嘅问题，就系、立法会究竟系做乜嘢嘅？立法会我哋知道。是需要去監督政府，同埋依家呢個政府是需要監督嘅，而呢個監督咧係一個係喺個體制上邊，同埋喺個法理上邊，即係最直接監督政府運作嘅就係立法會。咁你想象一下，如果立法會裏邊啊泛民全部走曬嘅，剩翻建制嘅， 咁會係點咧？可能我係可能即係好大條道理話，我唔接受呢、這個即係、人大今次嘅決定，即係四年啫，五年你搞到即係唔似人，呢個係一啲大道理嚟嘅。但係如果立法會冇即係冇曬反對派，咁呢個係咪我哋想要嘅立法會先？另外咧就係話。當然我都明白，即係好多泛民嘅朋友，如果佢哋留低喺度咧，可能佢哋會有都有好大嘅困擾嘅。咁究竟係咪繼續拉布咧？係咪繼續同呢、這個即係政府喺度即係拉嚟拉去，好低都唔過咧？又或者即係選一個主席都要搞成幾個月都選唔出嚟嘅咧？咁樣即係咁，如果再係發生啲咁樣嘅事咧，即係依家又有國安法啦，咁即係。政府會點咧？即北京會點咧？咁即係有好多新嘅情況，即係新嘅問題，佢哋要面對。咁但係呢個都係一個政治嘅現實，就因為香港咧係一個已經係一個進入咗佢叫做國安法下邊一個咁我覺得泛民成個陣營咧，佢哋係要諗清諗楚，即係究竟呢個立法會係一個即係你想嘅係。你在立法會裏面你應該怎樣去做一個反對派，怎樣去這個監督這個政府、因為其實這個問題呢，就算你未來一年你好了，就算你全部不做，那一年之後呢，再下一屆的立法會你選不選呢，那你都會面對同樣的問題，你做什麼要進行這個立法會呢？ 明白明白，嗱，不如咁啊，因为咧都几多听众想就呢个议题发表意见噶，不如我哋先听一听听众咧，再同阿潘少权继续倾下。嗱，电话号码18721，可以同我哋讲讲咧你嘅一啲嘅意见同睇法嘅。有刘先生喺度，刘生你好。 我想俾少少意见啫。 系， 即系民主派咧，唔系话讲呢一年留唔留，佢今民调咧就一半一半。 是， 如果佢唔得到民心咧，民主派以后都玩完噶啦。佢哋应该大家统一留低。将佢哋啲人工咧攞一半出嚟做翻好事。咁咧就民主派咧就以后咧就可以再去。 好，多谢晒阿刘先生嘅意见，听听李先生啊，18721，李先生你好， 系阿管主持你好， 你好，系请讲啊， 我咧就支持咧泛民，呢个泛民咧系集体总辞嘅，因为佢哋咧如果集体总辞咧，俾我哋嘅信息就话知道特区政府或者钟阿爷嘅心态，我哋如果中風之後咧，呢個立法會俾建制派去支持，去玩。他朝一年之後疫情好咗啦，我哋嘅投票嘅時候咧，知道啲人嘅時候咧，我哋佢哋嘅出嚟投票咧，即係佢哋出嚟參選咧，我哋會支持佢，係咪？咁變位 係你講啦。 變咗咧，我認為佢集體殺戮嘅痛苦咧，將來嘅係好害好咯。 明白，好多谢晒阿李先生嘅睇法。嗱，潘少权，听咗两位听众，你点睇咧？同埋咁多嘅论述，你又点睇咧？ 其实好多论述都系自相矛盾噶啦。即系如果你今年总辞嘅话，咁点解出年要选咧？系嘛？咁你今年总辞嘅话，咁如果真正学啊，即系泛民有啲人担心嘅就系惊呢个所谓叫建制派同政府合埋一齐，直捣黄龙，修改呢个议事规则，修改所有嘅嘢，甚至修改埋所有嘅，包括选举特首条例，包括所有嘅嘢嗰阵时，咁你出年选都唔使选啦，系咪？其实我觉得最大嘅问题咧，而家民主派佢面对嘅困难咧就系。因為佢每樣嘢都反咧，就變成佢反到一個位咧就死啦，反錯咗啦。點解咧？因為佢之前泛民大部分嘅人激進背激進又好，温和又好，佢都贊一齊反對呢個延遲立法會選舉啊嘛。佢認為政府係有陰謀啊嘛，因為為咗呢、這個即係所謂建制派選情而騰一年啊嘛。咁佢哋諗住一反，亦都諗住咧，中央會借呢個機會咧，就一鋪咧就搞自己嘅嘢。咁咧，咁佢哋就大條道理做反對派。咁佢點？咁問題就大件事啦。當你反完之後，發現喂，如果中央俾翻你做一年，你而家嗰啲民主派嗰啲全部可以做多一年嗰陣時，咁喺道德上你點過？你點説得過去咧？我之前反對嘅嘢，我唔想你立法會去延期一年啊嘛。咁而家呢個空白嘅一年。 我反對你延期嘅話，我有乜理由我而家呢一年裏面翻上去做啊？咁呢個就係一個道德基礎嘛，就係因為一個道德基礎建立唔到，所以咪分裂咯。好啦，咁好好笑噶，啲人話好似正話嗰位先生話，總之我等出年選，如果出年嘅疫情解決唔到咧，因為中央嘅釋法係講到明噶嘛，係不少於一年啊嘛。咁如果假設啦，呢個疫情一路都唔落去，哇，去搞佢五年嘅話，咁係咪我哋呢五年嘅立法會冇曬泛民嘅人咧？系咪？即系呢啲喺政治上边咧，喺讨论里边咧，系意气之争，完全咧系傻嘅讲得。仲有好好笑嘅，中共委任，我哋而家个个人都系委任噶啦。立法会选咗出嚟啊，你都要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香港特别行政区噶嘛？咁你点可能你会讲话有问题嘅咧？咁所以咧，我自己觉得嗱，话说回来，我好同意正话谭慧仪所讲，亦都。即使我不同意泛民之前所有的事情都是泛，但我觉得泛民是应该要攞继续入到议会的。 好，不如明白，不如潘兆权，在继续谈下去之前，我想听多一位的听众的看法再回应。陈先生你好，陈先生。 是几位你好。 是你好，请讲。 大家点解仲咁虚伪嘅？点解而家仲呢个世界呢份是工嚟咋嘛？你有兴趣咪打落去咯，大喇喇百几万一年。是不是先啦？你好似鄭松泰咁樣，一句拍實，人哋就第一日已經飆出嚟講啦。我要繼續打落去。喂，大佬，你而家冇忘記嗰啲少壯派，好快睇住呢份工噶。你哋又玩四年，又拖，梗係唔放過你哋啦。根本呢個所謂變相公投嘅時候，已經係一個照妖鏡，睇到你嗰班上咗年紀嘅差唔多夠數啦。呢啲細路仲唔上位？廿零歲賺百幾萬一年，去邊度揾啊？唔使做喎、啊，一個月翻四日。每日分零鐘，係咪先？仲有咩做啫？掟嘢同埋鬧。 不過啊，陳生啊，其實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咧，又唔係淨係即係翻幾日嘅，因為其實佢哋都要背後咧處理好多嘅政府嘅議事啊等等嘅。不過明白嘅，阿陳先生佢就覺得其實即係似乎係咪應該當係一份工咧咁嘅方法去睇呢個議題咧？嚇，潘兆權，其實你頭先就即係最後，其實你係覺得咧，佢哋係應該留喺立法會嘅。 冇理由唔留噶嘛，因為呢個代議政制嘅意義就係咁啊嘛。嗱，我哋而家面對一個現實就係、是，即使你中唔中意今日嘅中央、中共都好啦，我哋用下，我哋問一個核心問題：你一係就革命，一係就改，一係就改革嘅啫嘛。我哋喺呢個世界裏面，你咪揀兩條路咯。如果你決定係革命嘅，你咪走去搞革命咯。如果唔係嘅，你喺香港嘅，唔好。其实得个闹嘛，你都可以入去改变佢啊嘛，入去改变你可以用你嘅方法，但我当然系反对佢哋用拉布用呢啲方法啦。你可以喺个议会里边系做到你嘅功能啊嘛。呢个世界上唔系净系得你系可以做反对派，民主党美国嘅民主党今日都系在野党嚟嘅咋，今日英国嘅工党都系在野党，总系会系咁嘅过程。如果我哋相信咗，我哋行嗰条路系正路嘅话。是不是我執政不是個重點嘛，是就是那件事是不是對香港好嘛，是做什麼一定要是不是一定要執政呢？你現在講來講就不是只是為份工嘛，是為了個道德光環，又要拿份工又要拿個道德光環，所以到最後其實民主派民主黨甚至公民黨說不如信個民調啦。我們問回一個問題，喂，代議政制就選你出嚟去做個決定，你今日走嚟問翻啲選民，咁不如以後每一件事，不如你搞公投，咁搞嚟做乜鬼咧？ 好嗱，唔該曬潘兆權啊。不過咧，我哋不如又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我哋又轉講另一個就係保就業第二期計劃啦。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老人科专科医生马仲贤医生， 我哋而家系绝对要求咧，所有病人咧都系要戴住个口罩啦，除非话食嘢啊、饮水啲短时间啦，其余都尽量戴住口罩啦。除咗戴口罩咧，都会经常咧用譬如酒精搓手液，让病人清洁双手啦，尤其是喺你进食前后啦。咁我哋亦都会多咗清洁啊，避免有时譬如话你掂到人哋嘅床栏啊嗰啲啦。病人與病人之間咧，我哋都建議大家都係留喺自己個床啊、床位嗰度，就唔好話企埋出嚟喺度高談闊論啊咁樣啦。 咁因为咧太近密嘅接触咧，都系有机会咧会互相感染啦。而家咧真系有不少嘅隐形病人，可能喺个社区同埋喺个病房里面啦。咁但系我哋医护人员咧，自己亦都要注意嗰个卫生啦，防护多啲啦，因为可能咧我哋系嗰个中间个途径咧造成一个病毒由一个病去第二个病人做嘅。咁我哋呢方面都要做得好啲。咁但系当然最重要就系如果个环境唔挤迫啦，活动系比较少咧。相互感染的机会就小一点。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1，继续咧请翻潘少权同埋谭慧仪两位出嚟同我哋总评一周嘅时事。嗱，两位今个礼拜咧就劳福局局长罗志光啊，就公布咗咧第二轮嘅保就业计划啦。咁当中咧引起一个好大嘅热议咧，就系话如果百佳、维康两大超市吓，佢哋咧喺第一期嘅保就业计划咧都获得超过成亿元嘅工资补贴噶嘛。咁如果咧佢哋系要参加第二期嘅保就业咧，就要承诺为顾客咧提供折旧，又或者咧系帮助一啲嘅弱势社群提供超市券啦。嗱，呢个嘅即系建议出咗嚟之后啦，咁其实亦都惹起即系社会上面嘅好大反响啊！即系似乎市民嘅睇法咧，好重要嘅一点咧，就系话喂，其实嗰两间嘅超市咧，佢哋本身都应该系受惠于最近啊，即系多咗人喺屋企煮饭啊等等啦，而应该个生意额有所上升嘅。第二咧，啲市民你都觉得其实你嗰个所谓减价咧，以往就系佢哋所叫嘅减价，但系其实价格咧都系可能系贵过其他嘅店铺嘅。咁点解要系咁样指定呢两间嘅超市咧？吓，咁啊，两位点睇咧？阿谭阿姨， 我咧就想讲翻吓，即系呢件事咧，即系当日政府宣布之后咧。即係我哋喺新聞部裏面，大家同事咧有啲都喺度傾啦啊！即係成個宣布，即係我哋大家都做新聞嘅，即係當政府有個政策出嚟嘅時候，大家當然係話啊，係咪一個好嘅政策咧？或者如果係有漏洞嘅喺邊一度咧？咁大家係不約而同咧，就好快就會諗到，咦？點解係即係超級市場咧？好似你頭先咁講，我一直想講兩，即係想從兩個層次去講嘅。第一就係嗰個政策本身，另外咧就係話，即係我哋啲官員咧，即係今次成個抗疫嘅過程當中，點解會出現咗好多時候咧係即係被人哋即係就算你個出發點係好嘅，但係咧到頭嚟都會俾好多人去批評係。堅離地咧，即係唔即係冇地氣咁樣啦，即係好似今次係第二個例子，即係之前嗰、那個即係禁全日禁堂食咧，嗰、那個就唔講啦嚇，即係後嚟即係政府好快就 都講咗耐啦，都係啦。 即係今次咧，我相信政府嘅出發點當然係好嘅，但係咧我真係唔知道我哋啲官員咧有幾多係佢哋自己會親身去超級市場買嘢啊咁啦，另外咧就係點啦嚇，即係嗰個情況。第一即係。我哋都知道，即超級市場佢嘅生意其實即係你比起其他零售業啊，其他即係都就嚟死嗰啲咁嘅零售業咧，佢哋係屬於比較即係個生意比較好嘅，即係喺就算疫情當中。第二亦都係因為超市嘅呢個運作嘅模式，同埋香港我哋香港咧，即係嗰啲電子付款仲未流行啦。咁每一間超市，即係尤其大嘅連鎖嘅超市咧，佢哋嘅 cash flow， 即係佢哋嘅現金流咧，係好豐富嘅。你唔係好似即係內地呢個全部都係電子付款咧，你都可以話我冇 cash 啊咁。咁香港係佢又唔爭呢個，即係現金流有好多。另外就係話我都有聽到即係政府啊，即係勞福局長劉志光佢都有解釋，一再解釋話啊，即係希望兩個大型超市咧就可以帶頭。然之後令到其他嗰啲細間啲嗰啲超市咧， 嗰啲 時裝咧就跟住去。但嗰個邏輯性咧，即係我覺得就係話，首先即係個價格，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去買嘢咧，即係。都唔係咁得閒，即係去間間去 隔。明白，嗱，不如咁啊，譚慧儀，唔好意思，因為就嚟七點半新聞啦，七點半新聞翻嚟，繼續同兩位傾呢個議題啊，1872311。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社区普及检测计划下月一号展开，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若果没有中央支援额外实验室和化验人员，恐怕特区政府没有能力展开计划。另外他说会在亚博馆8至11号展馆建设社区治疗设施，将设有最多1000张病床，部分会设置负气压系统，争取几个星期内完成。又在亚博馆旁边一幅 3.2 公顷土地兴建临时医院，楼高两层，设有多于800张负压病床，并无手术室，需时约4个月时间兴建。政府话，因应湖北省的疫情已经持续稳定受控，自1月27日起，限制湖北省居民以及抵港前14日内曾经到访湖北省的非香港居民入境措施，即日起取消。但所有湖北省居民以及曾经到访湖北省的人士，将会同其他从内地抵港人士看齐，必须遵守强制检疫要求。另外，政府亦都刊宪，加入埃塞俄比亚为极高风险地区，要求登上抵港飞机前14日内以及曾经到访指定地区的人士预先进行病毒检测，并预订检疫酒店。民主党将会根据民意调查决定未来一年是否继续留任立法会。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说，以初步与香港民意研究所接触，预料会在9月底前进行民调，并会在民调之前先公布决定去与留的门槛和方式，避免民主派陷入如何演绎民调结果的争拗。他重申民主党倾向支持留任，未来日子会继续向市民陈述去预留的利弊，希望市民心平气和地分析民主派去留的问题。台湾下月3日开始在台湾地区从事商业行为禁止事项项目表，把代理和经销大陆 OTT， 即是网上串流服务纳入禁止范围，又提出草案严审大陆资金来台。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批评民进党当局以各种借口和手段操控反中民粹，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现在又追随西方进一步阻挠大陆资金赴台投资，禁止两岸企业合作，制造两岸脱欧，再次暴露其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台湾同胞利益福祉的真实面目。他指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是造福两岸同胞的生命线，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大陆率先复工复产，有力地带动了两岸经贸来往，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他说民进党当局的做法无法改变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大势，只会压缩台湾的发展空间，断送台湾的发展机遇，损害台湾民众的利益福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4度，吹微风。展望星期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去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在芜湖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在黄大仙中心，而东行上去西隧的龙尾就在风力楼，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接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都几长的，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慢车龙尾城市花园，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仍然是比较多车的龙尾船街， 另外在九龙方面，太子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那段车多挤塞，龙尾喇沙利道。而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仍然是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大涌道回旋处车多，龙尾丽景。丁九桥去屯门方向近青屿干线观景台那里挤塞的，龙尾接近长青隧道的出口。由于车多的缘故，现在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协会提醒你，马路并不是赛道，不是斗快的地方，安全才是最重要。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延续今晚祠堂式稻苗学会主席徐文伟。 叶家原先准备做翻晚祠，点不知最后做唔到啊，十分失望啦。大海度游紧水，但系抽晒筋，差唔多浸死噶啦。 呼吸系统嘅专科医生梁志超， 放宽措施可能会引发另一次嘅反弹，大家要谂啦，长冬定短冬、嗯。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古今风云人物， 约翰金乃迪。 1961年嘅年中爆发咗猪湾事件，对美国嚟讲咧就系丢脸丢到好紧要。 美国嘅一啲历史学家认为咧，如果选十件美国最失败嘅事咧，件事占第八噶啦。后来啦，金乃迪嘅回忆啦，都觉得呢个其实一个咧明显嘅错误嘅决定嚟嘅。咁啊，点解佢哋会打败仗呢？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邱日，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找翻谭慧仪同埋潘雪权两位，系。两位，嗱，头先提阿谭慧仪咧，就喺度即系分析紧咧个政策嘅，请你继续。 系啊，我就想即系再讲翻少少咧，就系话我想从即系政府嗰、那个即系点样，点解会好多时候一个良好嘅出发点咧，即系到政策出咗嚟之后咧，就攞唔到即系佢本来想要嘅掌声啊，唔好话掌声啦，即系本来想，起码你都欣赏下我，起码你都觉得我系同你做紧一样好事啊！即系点解系好多时候系会事与愿违嘅咧？即系达唔到嗰、那个即系佢嗰个、那个效果咧？即系好似今次咁样，即系政府佢系谂住 OK 好啦，我俾咗两大超级市场，佢有两个大嘅目的嘅，第一就系、是、咁你要。俾翻一啲嘅折扣俾呢個大眾市民大眾。第二就係話你會即係引導其他嘅中小型嘅即係冇咁大嘅啲超市咧，跟住一齊減價。嗱，第一我唔知即係佢哋喺制定個政策嘅時候有冇人話俾佢知咁轉折嘅方法。咁你不如派錢啦，即係依家你都睇到有啲政黨已經開始喺度搞，開始你話佢搞嘢又好，乜都好啦，開始話叫啦，你不如你直接派錢俾我啦。咁跟住政府就好啦，原來大家嘈喎，咁不如就叫嗰啲超級市場啦，你整一啲即係購物券啊，或者咩嘢俾一啲嘅食物啊，俾一啲嘅即係呢啲必需品咧，就俾一啲 NGO 啊，即係非政府組織啊，同一啲有需要嘅組織。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是政府直接给了他呢？为什么要叫这两大超市去给他呢？即是你整出来的逻辑呢，就是有很多问题在这里。第二呢，就是说你希望这样去带个头，这个出发点也是好的。但是个问题就是说，超市那些价钱呢 系咪就系话即系惠康百佳一定系贵过嗰啲细嘅咧？又或者细嗰啲即系你减，我就要跟住要减咧？如果系嗰啲细间啲嗰啲，佢谂住我平你少少，咁唔使你垄断晒啊！即系有啲人都可以嚟我度买下，有啲人得闲去格下价都嚟我度买下。咁依家变咗咧就冇咗呢一个咁样嘅好处，大家个价钱都差唔多咁样。即系我觉得有好多嘅细节咧，政府唔知有冇諗過，又或者係佢諗，佢覺得啊，我都係我相信我個方法先至係最好嘅。我覺得成件事咧，睇翻轉頭，即係依家仲有一段日子啦，下週仲有一個星期度啦。我覺得即係我有一個感覺，直覺上覺得咧，政府可能佢都會重新檢討下。即係你睇到呢兩日即係政府咧，我哋都會睇下點樣去優化嗰個計劃啊咁。即係我希望佢哋係更加貼地啲。但更加大的一個問題就是在整個抗疫的過程當中，即政府一些的做法和一些的政策往往都是出現了它達不到預期的效果。那我覺得這件事反而我們即政府高官一眾的高官要認真去想有時候好的出發點不代表你就那件事就是一件好事，都不代表那個政策呢就是一個好的政策或者一個可行的政策，可能有很多的漏洞，很多你的不清楚的地方，甚至是最我覺得一個政府呢就是最不幸的呢就是會給市民一個感覺呢就是你都不是跟我們在同一條地平線那裡想東西的，就是你不知道你是不是一個就是你跟我想東西是不一樣的，即係有一個好大嘅差距喺度，呢個咧就係一個好不幸嘅事。我希望啲政府真係吸取教訓啦。 係好，不如我哋聽聽咧嚴女士嘅睇法，再同我潘雪權傾啊。嚴女士你好， 喂，主持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啊？ 即係你話好似政府咧今次保就業咧，俾錢嗰兩間超級市場啦，仲有其他超級市場啦，然後咧嗰啲清潔公司又話俾嗰啲物業管理嗰啲即係管理嗰啲又俾。我覺得佢嗰啲根本就疫症佢都冇影響㗎啦，係咪啊？點解仲要俾錢佢哋咧？即係變咗你嚟講咧，即係嘥曬納税人錢啊！因為嚟講你係即係話你係俾咧，應該俾嗰啲真係有受影響嗰啲行業先係㗎嘛，係咪啊？佢又唔係啊，係即係差唔多係人身清潔啲俾嗰啲清潔公司就俾幾千萬，嗰啲管理公司就俾幾千萬。即係覺得嚟講，你即係嘥曬納税人錢，其實真係好唔啱嘅。但係你應該將啲錢咧，即係做好啲嘅做翻啲通關嗰啲健康碼啊，同埋做嗰啲防疫啊，或者嗰啲即係受影響嗰啲行業咁做啱。唔好話即係睇到個火滾啦，俾啲市民係咪啊？ 明白，好好 講咁多啦。 好多謝曬嚴女士嘅睇法，潘雪權點睇？ 我就覺得咧，政府就好唔道德啊！呢件事上面。首先第一件事呢，我哋搞清楚保就业你出嚟嗰陣时呢係俾所有人申请㗎嘛。你唔可以今日话超市话惠康百佳攞咗钱就係不道德㗎嘛。呢个你係所有人都有权去申请㗎嘛。如果呢个逻辑成立嘅话，咁点解啲政府公务员喺所有嘅时候里面佢都有粮出㗎啦，啲教师有粮出，啲医护人员有粮出，点解政府派1万蚊佢有呢？你講說不過去㗎，反對嘅人你諗清楚呢個邏輯係咪？你可以話哇，原來佢都賺咗咁多錢，咁呢個就係佢回唔回饋市民係佢自己嘅社會責任同道德責任，唔係由我同你喺個電話裏邊喺所有嘅人裏邊喺度鬧佢㗎，唔關佢事㗎嘛。你政府度出嚟㗎嘛呢件事，佢係有權申請㗎嘛。佢申請咗之後，你發覺咦原來有漏洞喎，你咪喺第 3.04.0 裏面去搞落去咯。嗱，呢個係唯一要可以修訂嘅。你大條大聲出嚟走去批評人哋，叫人哋要去用優惠券回饋市民嘅話，我覺得係100%係唔合理，同埋不道德，係非常之差。咁翻翻轉頭啦，政府搞呢個所謂叫做保就業計劃，嗱，我覺得咧佢嘅原意咧係好嘅，因為佢諗咧。如果我保唔到啲企業咧，啲企業就炒曬啲人咧，咁個失業率就上啦。失業率上咗去之後咧，就變咗啲人供唔起樓，就負資產，就連一連串嘅負面嘅影響就會出現。但係佢冇，亦都冇諗到就係話，如果當你有 1.0， 你就有 2.0。而家講緊 3.0， 咁我而家問一個問題：你方艙醫院都起啦，咁即係今年月年底咧都係搞唔掂啦。你而家俾嗰啲錢咧係？ 四五六月嘅，而家第保就業咧，跟住咧就再俾係八九九十十一嘅十一月啦嚇，九月十月十一月。咁我就問你啦，咁出年一二三月你俾唔俾啊？ 嗯。 咁你要翻翻到個核心問題就係、是、你諗嘅嘢唔係解決問題嘅核心方法啊嘛。嗯、最唔關鍵嘅你做即係做錯咗嘢，做錯咗嘢你自己揾人去孭鍋。而家就鬧啲。鬧啲超市，其實我覺得即係啲超市食死貓咯。我覺得呢件事好啦。最後一樣嘢，點解要保就業而唔係直接俾人咧？翻翻到最撚尾，我哋嘅特首係商界選出嚟噶嘛，係選委選出嚟噶嘛，唔係我同你一人一票嘛。咁討好商界，梗係好過討好我哋啦，係咪啊？ 嗯，好。 呢、這個就我睇法。 好多謝曬咁。跟住我哋又休息一阵啦，转头我想讲另外一个议题啊，就係律政司呢介入咗两宗嘅私人检控。 老实讲啦，以前呢我曾经有个红色嘅成绩表俾阿伯嘅。而家老豆我话俾你知，我有攞返个合格成绩表啦。 唔止好满分嘅成绩表添啊。 係开心。 佢係人气急星女厨神三姐萧秀香。 做人做事都好啦，最紧要係用心啦，对朋友最紧要係有个诚意啦。煮咗出嚟啲人有欣赏有赞赏有掌声，呢个係我最满足嘅一样嘢。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本港最新的人口数字显示，二零一九年中去到二零二零年中期间，有二万几人移出香港，而受疫情影响持单程证移居入香港的人士又大幅减少。这些数字对于香港的人口结构，以至是人口老化的问题，有什么影响呢？请来港大学者叶兆辉分享一下他的睇法。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黄佩林，点解你讲嘢咁慢嘅？ 杜文慧，我讲得快，你听唔切噶。 唔信，你试下。 开心日报逢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够快未啊？ 吓，快咗噶啦。 系啊，咪又试下。 杜文慧、黄佩林、陈淑兰、林超荣、刘连彪爷、梁荣忠，够快未先？ 吓、啊，快咗噶啦。 系啊，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星期五晚呢亦都有我哋嘅一周时事点评，有潘少权同埋谭慧仪两位喺度。两位其实呢民主党嘅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啦，咁佢就有两宗嘅私人检控嘅。一宗呢就係涉及到西湾河一个交通警嘅开枪案，而另外一宗呢就係一个的士司机呢去年十月喺深水埗铲上行人路撞到人嘅个案嘅。两宗嘅私人检控呢都係获得裁判官批出檢控的全票的，但是两宗的案件同样都是有律政司的介入。律政司就介入就是申请撤销全票，亦都是说不用那一位的人士去应讯的。当然律政司如果根据那个檢控守则，他是可以介入一些私人檢控的。而根据那个嘅检控守则咧，其实佢介入去个即系佢去考虑系咪接管个私人检控嘅时候咧，有好几项嘅考虑因素，包括维护社会公义啦、罪行嘅严重程度啦、有利害关系一方嘅意见啦、诉讼系咪重复啦、同律政司嘅决定系咪一致啦，同埋有否机会进行公平审讯嘅。咁同时律政司亦都系可以考虑咧，原来检控一方嘅行为操守。咁今次咧，点解律政司介入呢个个案咧，其实就冇一个即系详细嘅解释啦。咁但系两位喺个观感上，两宗嘅私人检控个案，律政司都系介入，观感上点睇咧？谭慧仪， 观感上啊，要讲明系观感上。咁当然咧就系、是、会系有一种即系政治嘅考虑喺度啦。咁因为即系你同我都唔系法律嘅专家，咁我哋即系法律上我哋就好难去评佢啦。即系都好似你头先提到，律政司喺即系法即系佢嘅权力嘅范围里边之内咧，佢系有权去撤销呢个私人检控嘅。咁即系我哋从观感嘅角度去睇咧，就我只可以话，即系喺依家香港依家咁样嘅政治环境之下咧，无可避免咧，即系好多人都会觉得呢个系一个 有好，就算是法律上佢係有都入去有一定嘅理據，有佢嘅理據，但係咧就肯定係一個政治色彩都相當之濃厚嘅咁樣一個決定嚟嘅。咁有即係觀感上有呢個咁樣嘅睇法咧，亦都係好正常啊，我覺得。因為即係呢兩個呢兩單 case 兩單 case 本身亦都係有相當之大嘅政治嘅敏感度嘅。 嗯、 一個涉及到呢個警察啦，另外一個就涉及到你頭先提到嗰位的士司機衝上行人道，咁到底佢衝向啲咩人咧？咁所以我哋都知道。咁依家個問題就話喺香港一個咁政治嘅社會、咁政治嘅氣氛之下，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決定？我哋撇開呢、這個法律嘅角度去講咧，就話喺政治上，我估香港將來我哋會見到咧，就係話好多嘅情況之下，即係呢個我哋就會諗起咧，即係以前咧亦都出現過咧，就話好多嘅反對派嘅人士啦，或者泛民啦，或者係一啲嘅即係被政府視為係反對派嘅人士咧，就係話用呢、這個司法覆核去阻止一些政府的政策啦，或者去挑战政府一些的决定啦，咁样。咁一开始大家就觉得好自然啦，即係呢个司法覆核係我哋赋予我哋嘅权利嚟嘅，都係普通市民可以去挑战政府权威一个好有效嘅一个方式。搞搞下咧，就開始有聲音就提出就話啊，咁係咪即係呢個司法覆核被濫用啊？咁於是乎個社會上咧就會出現唔同嘅政治嘅，即係唔同嘅政治陣營嘅人咧就會有唔同嘅意見，係會變成一個政治嘅問題嘅。咁今次咧好明顯地咧，亦都係一個法律上嘅一個喺法律上咧就有即係。我哋都知道啦，即係佢依家都仲喺度，仲喺個法律嘅程序上面。到時可能都係法律上面佢有唔同嘅法律上面，一定有唔同嘅法律觀點嘅。有啲就由即支持嘅話，你可以去即係反對就話即係可以同你取消咗佢嘅。但係呢個政治上面嘅分化咧係會繼續嘅。 嗯，好，潘兆權觀感上點睇？ 觀感上就。梗係好似好唔好睇咁咯，但係你調翻轉頭諗下，絕大部分嘅市民究竟明唔明咩叫私人檢控咧？喺過去二三十年裏面，我哋發生過幾多單咧？數到嘅喎，五隻手指都冇喎。與此同時咧，呢兩單案咧都涉及同一個立法會議員，都提出呢個所謂私人檢控咧，同佢本人係冇關係嘅噃，係咪？被開槍嘅唔係佢嘅黨友，甚至唔係佢本人，被撞到嘅亦都唔係佢自己，咁。如果我哋用一個常理去推測，如果濫用私人檢控呢個程序嘅話，係十分十分危險嘅。開咗呢道門，只要你可以告得嘅話咧，係任何人都可以告翻你轉頭嘅喎。呢個遊戲本身唔係一定係泛民嘅人可以玩嘅，你個對手都可以玩噶嘛。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喺呢件事裏邊咧，我哋睇翻個現實世界就係話，點解要透過私人檢控咧？同許智峯有咩關係咧？對他可以利用這個法律程序，但不代表在整個政府從一個大局著想呢是容許這個私人檢控發生，所以我覺得律政司這個做法是對的，雖然觀感上是令到人覺得是一個政治 的決定，但調回轉頭，許智峯這個決定又何嘗不是一個政治決定呢？多於一個正義的爭取呢，是吧？ 嗯，好吓，嗱，不如呢个嘅私人检控究竟因为跟住咧，律政司会有啲乜嘢跟进咧？咁呢个再去睇啦。因为其实佢介入咗个私人检控之后咧，其实都可以有不同嘅做法嘅。剩翻啲嘅时间咧，我又想讲讲咧，另外一个就系喺国安法生效之后啦，有好几个咧原本同香港有引渡协议，又或者系有司法互助协议嘅国家咧，都系咧系宣布系会暂停啦，又或者系 暂时唔執行咧，同香港嘅呢个嘅引渡嘅安排啦，同埋呢个司法互助嘅安排嘅。咁最新一个咧就系美国啦。其实睇翻啦，之前咧系宣布咗系话，即系暂时唔同香港履行嗰个引渡协议同埋司法互助咧，就已经包括咗咧英国啦、澳洲啦、加拿大啦、新西兰啦，咁仲有德国嘅。咁而法国咧，亦都系本来佢有一个移交逃犯协定嘅批准程序，咁佢亦都系叫停咗啦。咁而寻日咧，美国亦都系话咧就会系暂时唔去做呢个移交逃犯嘅协定啦，同埋刑事司法协助嘅协定嘅。咁中央嗰方面嘅回应系点咧？嗱，首先就系特区政府咧都发出咗一个1800字嘅声明啊，去强烈谴责咧美国方面嘅行动。咁而喺北京咧，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亦都喺记者会宣布咧，基于美方嘅错误行径咧，决定系香港暂停履行港美刑事司法互助协定嘅。嗱，咁我哋睇翻咧，其实呢几个嘅即系几个国家同香港终止个协定之后咧，出到嚟咧有一啲嘅报道咧，似乎都喺度讲紧话，喂，其实过去咁多年香港移交过去嘅犯人系比起咧呢啲国家移交过嚟嘅犯人，又或者系我哋对方同我哋提出要求系多于咧我哋向对方提出要求嘅数字。但系现实上即系两位即系点样睇几个国家去停止执行呢一个嘅协议咧？潘少权， 我就觉得呢个唔系制裁嚟嘅，因为呢个互惠互利，正如你正话所讲，香港送俾人嘅人多过于收翻嚟嘅人，系咪？咁当然呢个同呢个比例上唔同啦。美国3.5亿人口，香港得个700万，系咪？但我觉得呢个国安法只不过系一个导火线咯。其实成个主要理由都系因为美国全力要压制呢个北京嘅崛起啦，即系中国大国崛起啦，所谓叫做。你睇佢对付华为、对付将来嘅阿里巴巴或者腾讯已经出晒口水，或者要逼呢个 TikTok 要卖俾美国公司。其实呢件事背后好明显就系一个中美关系。如果我哋仲系执着于喺咩国安法啦，都系因为我哋做错啲乜嘢啊嗰啲，喺度闹特区政府，喺骂北京咧，我谂呢啲只系睇到一棵树木，睇唔到一个森林。 但系从整体角度而言咧，如果我哋单论咧引渡协议或者司法互助协议咧，而家暂停嘅咧就唔单止系美国，亦都包括咗我头先所数嘅嗰啲嘅国家。 但呢啲國家都係美國嘅盟友嚟噶嘛，好明顯噶啦嘛，係嘛？即係如果我哋仲係停留喺呢個睇法裏邊咧，我覺得咧係其實呢個引渡協議本身我都講咗咯，係一個唔係一個制裁嚟噶嘛，係互惠噶嘛，係我會咁做，你亦都會提供翻我俾我相同嘅條件噶嘛。你停止嘅我咪停止咯，咁對大家冇好處噶。但當大家當對手只不過當美國只係能夠做到呢一點嗰陣時候，其實你都睇到個黔驢技窮啦，係咪？但我翻嚟覺得有一點好緊要咧，就係、是、香港人大家要明白咧，今日已經唔係你揀邊邊企嘅問題啦。今日你已經冇得話我揀係企喺左邊定右邊，美國定北京，華盛頓定北京。而家中美關係惡化，啱啱仲係開始嘅啫。即係喺如果成個局大局裏邊，我覺得香港人真係要帶緊個安全帶咯。 嗯， 即系冇跟车太贴啦。 系谭慧仪， 系啊，我都同意咧，即系香港个局势咧系一定要放喺即系成个中美关系个大局下边去睇，同埋咧就最近咧即系都系我相信咧都系即系好多人都睇到，即系所谓嘅即系一直都讲紧脱欧呢样嘢咧，唔系净系局限于呢个中美贸易上面嘅脱欧，而系咧其实系全方位嘅，即系。以前咧，即係可能大家覺得誒脱咩歐啊，脱歐即係都覺得啊冇可能，或者甚至包括中國嘅領導人、中方嘅領導人都覺得啊，我哋繼續努力啦，即係保持呢個中美關係。但係其實你睇到依家係呢個脱歐咧，係除咗貿易上邊之外咧，仲有係科技上面更加唔使講啦，即係技術科技，然之後學術交流、教育同埋甚至包括呢個金融市場，即係嗰、那個投資。各方面都喺度全面，美國咧係已經係鐵咗心，即係下定決心要全面脱歐嘅。咁香港會將來會點咧？亦都係真係你只可以係睇住嗰個大局去行。但係依家咧就咁當然美國大選就嚟即係1月啦。咁今日拜登咧就發表咗佢嘅外交政策，即係發表咗佢嘅宣即係嘅講話，其中係外交方面咧。關於中國嗰度，其實佢提得唔係太多嘅啫，佢只係話即係如果佢當選嘅話咧，佢會即係 喺呢个毒物啊，同埋即系呢啲嘅呢个防疫上面的儀器上面咧，佢一定唔會依賴中國。 我諗 都要拭目以待啦，睇下點啦。 好，唔該曬兩位，節目時間到此為止。咁啊，有八點鐘嘅新聞報導，拜拜。